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上午呢，会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天气晴朗，扩散条件比较好，能见度不错。白天的最高温度在9度左右，近期气温明显偏高，提醒朋友呢，不要在河湖冰面上行走，以防发生意外。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温度9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夜间晴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温度-2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白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合登山。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在高速公路呢，有一些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在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青方向，京藏高速的西三旗桥到上青桥，清河收费站到建强桥进京方向都是车多比较拥堵。在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井桥的进京方向路段，这些呢都是车辆行驶缓慢。同时呢，在京沪高速的五环到四环进京方向，以及机场高速的温榆桥到四元桥进京方向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路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路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美中宜和综合门诊部的耳鼻喉特病专家刘永刚刘大夫。刘大夫您好。 你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请到刘大夫来呢，主要跟我们聊一聊有关耳鼻喉方面的问题啊。相信呢，这方面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在这方面呢有什么问题想跟我们的刘大夫进行交流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好，那么说到这个耳鼻喉常见的问题啊，我们先跟刘大夫聊一下，就是在这个季节啊，最常容易出现的问题有哪些呢？ 现在正是严冬季节，气候比较干燥啊，特别是在北方气候更加干燥。那么最常见的呢，鼻子的话容易出现鼻堵啊，鼻子干，流脓鼻涕，甚至呢有的人鼻塞出血啊，这个往往是鼻炎啊鼻窦炎引起来的。另外呢，有些朋友还会感觉到嗓子干啊，嗓子疼，有异物感啊，这个一般是咽炎引起来的。还有一个多发的一个病就是感冒啊，我最近就感冒了。 嗯 啊，感冒之后那么也会引起一系列的耳鼻喉的问题，就刚才说的都有了。另外有的朋友呢还会出现耳朵不舒服，耳朵疼啊，耳朵堵 啊，这就是冬季比较常见的一些耳鼻喉科的疾病。 嗯，那么说到耳鼻喉啊，这属于三个器官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一个来回答听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啊。我们这里呢有很多是老年朋友，那么关于这个老年朋友听力障碍的问题还是挺多的。我们先请刘大夫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属于听力障碍了呢？ 这个要从两个方面讲，一个就是从咱们主观的感受，那么当影响日常的交流的时候，比如说打岔，就是这个我说东他听成西啊，这种打岔，这种情况啊，包括老年人看电视的时候发现他的电视的音量非常大啊，很吵人啊，这就是一个征象啊。这个是从咱们日常生活中很通俗的方法来判断，那么还有一个专业的方法呢，就是到医院的耳鼻喉科去做一个听力测试，啊，做一个严谨的一个听力学的检查，那么就可以发现你的听力的水平到底是在哪个水平，通过这个检查的结果来判断您到底是有没有听力的问题，到底是哪个程度啊，不同的结果，它又标志着不同的程度，有轻度、中度、中重度、重度，甚至是极重度啊。通过这个来确定您到底是不是有听力障碍问题。 嗯，那说到这个听力障碍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啊，人上了年纪之后呢，老是说哎呦耳背、耳聋什么的，但是确实有一些老年朋友啊，都八九十岁了，哎，还耳聪目明的，一点都不背，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个呢，也是从两方面讲，一方面是先天有基因，那有些。家族他就是这个听力的这个怎么说基础和基因就非常好，啊，他本身咱们这么说通俗来讲底子比较好，所以你仔细看的话，他这个假如说他听力很好，那他一个家族往上捋，包括他的下一辈一般听力都会很好，啊，这是一个原因。那有些人就先天存在这个基因的一些问题，那么他听力容易造成很快的在50岁啊60岁啊，就听力就不好了 啊，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那就是后天。那么后天来讲，就是有没有接触一些对听力有影响的，一些危害的事情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个是噪音，啊，噪音当然也又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种我们叫暴振聋，就是突然的这种噪音，像当过兵的人啊，射击，打炮啊，或者是。喜欢听摇滚啊，这种就是容易造成突然性的这种听力的损伤。 嗯， 那么还有一种是慢性的，比如说有些孩子喜欢戴着耳机一听好几个小时，那么他对听力也是一种损伤。所以先天加后天往往造成了这个最后这个结果，听力的结果， 嗯， 是不是哎能保持一个很好的听力？ 哎呀，说到这个戴耳机啊，现在我们在公交车上啊、地铁上啊、生活飞机、高铁上哈，都会看到，特别是年轻人戴着耳机就从头一直听到尾， 嗯， 看电视剧的呀、听歌的呀、上网查什么的啊，就是离不开这个耳机。那么您刚才也说了，长时间戴耳机对。耳力确实将来会有一些影响，那么不听好像又不太现实，这个有什么技巧或注意事项吗？ 一般来讲，我们有两个建议，两个60%的建议。第一呢，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第二呢，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啊，一般做到这两点对听力是非常好的。 嗯，60分钟之后是不是摘下来？ 对， 歇会儿，歇多长时间就能行了呢？ 歇个半个小时左右， 哦， 差不多。这个有点打个比方吧，就像一个草地一样。那么，比如是一个很茂盛的一个草场，那你踩过一次，没关系，它这个草还会好。那你假如说你反反复复踩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这个草就抬不起来了。 嗯， 就正好是鲁迅先生说的话：原来没有路。走得多了就有路了， 哎呀， 这听力也是这样的啊。 好，得给他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啊。 嗯， 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耳朵的保护其实是很重要的，其实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那么还有听众呢也很关心，就是很多问题啊都会有遗传问题。那么像耳鼻喉这个存在遗传因素吗？ 那存在，最常见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耳，一个鼻。那么耳的话，有这么一个数据，就是新生儿的。先天性的听力有听力障碍的大概是2%，也就是 也就是500个孩子，那么有一个孩子有可能是有听力障碍的啊，这个数据是大家公认的，在业内，其中60%是基因引起来的。那么谈到基因，这个就是一定是跟遗传有关系了啊，所以这个听力还是跟遗传关系很大的，所以咱们国家也是立法的，所以每个宝宝出生的时候一定要做新生儿听力筛查，因为这千分之二的这个异常的孩子，其中有60%是通过干预是可以恢复的，就至少能够达到一个功能基本正常，所以国家也非常重视，已经立法了。啊，就出生以后会做新生儿听力筛查，把这些孩子筛出来，然后进行干预。这是第一。第二呢，比较有遗传关系的，比较明确有遗传关系，应该这么讲。那么就是过敏性鼻炎。那么过敏鼻炎也现在是发病率，患病率越来越高。啊，最新的数据呢，在我们国家的话，已经达到了17.7%，几乎每5个人就有一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那么这个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也是有遗传倾向的。有这么个数据，父母有一方有过敏的体质的话，那么孩子有50%的可能性。那么假如说父母两方都有的话，那么孩子的可能性更高，大概能达到80%-90%。所以这个是有这种遗传的，像您说到有遗传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也会有，但这刚才说的这是比较明确的啊， 这个过敏性鼻炎确实挺让人讨厌的哈。这个能有什么规避的方法吗？ 过敏鼻炎首先，要想规避，我们首先先简单了解一下它的发生机制啊。它要想发生过敏鼻炎，一定有两个要素。 过敏源 要素，第一，它是过敏性体质啊。第二，您刚才说的过敏源，也就是过敏性体质碰到这个过敏源，那么就会产生过敏反应。过敏反应其实也不一定都发生在鼻子上面，也有可能发生其他的部位和器官，比如说在皮肤上，那就是荨麻疹啊，发生在胃肠的可能过敏性胃肠炎啊，发生在下气道，比如气管支气管，那就是哮喘啊，当然很严重的发生在血管，那会造成过敏休克，这会致命的。那么发生在鼻子，那叫过敏性鼻炎啊，所以要有过敏性的体质碰到了致敏源，那就会产生这个症状。那么从这个机制来看，那么怎么来去治疗呢？首先最彻底的，当然也不是特别容易的啊，那么就是要回避过敏源，要避免接触过敏源。有些过敏源还是可以的，比如查到了有些人是对猫毛狗毛过敏，那你只能忍痛割爱啊，把自己的，这当然要权衡了哈，这有的人舍不得，那只好自己再采取别的措施，那你就尽量少接触你的宠物啊，或者怎么想办法把它 躲开这个环境， 躲开这个环境，没错，对，避免过敏源。那么，假如避免不了的，那么就可以用一些药物来阻断这个过敏反应。现在比较常用的鼻喷激素啊，抗组织胺药啊，这些药物现在大部分效果都还是不错的。当然还有一些中医中药啊，效果也很好啊。但主流的方法目前还是以西医为主啊。还有呢，就是做一些脱敏治疗啊，做一些脱敏，找到你的过敏源，而且这种过敏源还有这种产品，那么你就可以进行脱敏治疗啊。这种呢，时间会相对会长一些，一般要进行2到3年。 好， 最主要就是三种方法，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术啊，或者其他，那都是不是特别的一线的方法了啊。 遵医嘱了是吧？ 对。 那说到这个鼻子的问题啊，我们有听众想了解一下，就是怎么来区分我是过敏性鼻炎还是非过敏性鼻炎？这个鼻炎也分好多种吧？ 你的非过敏源是指的感冒吗？ 就是其实有一些那个鼻子好像也是出现一些炎症，比如鼻窦炎什么的，但是它不属于过敏性鼻炎。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分不出来。 是这样的，我觉得鼻窦炎倒是很好区别跟过敏鼻炎，它症状完全不一样。过敏鼻炎的症状是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啊、鼻子堵，而鼻窦炎呢是什么呢？是以流脓鼻涕、鼻子堵，甚至有头痛啊，这个症状还比较好分的。其实有的时候不好分的，我们在临床见的比较多的，而且患者问的比较多的，其实是过敏性鼻炎跟感冒 啊。怎么区分？ 是这样，这两个感冒的早期过敏鼻炎非常像，都是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啊，甚至有时候眼睛也会痒。啊，那么它的区分，首先它的发生机制是不一样的。感冒是因为病毒引起来的啊， 啊，这种病毒的侵袭的鼻黏膜引起的一种炎症，而过敏刚才说了是过敏引起来的啊。那么机制是不一样的，从症状来讲，那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看时间啊。假如感冒一般不会超过7到10天啊，7到10天一般就好了，至少这种打喷嚏流鼻涕这种现象没有了。 嗯 啊，有些并发症也是跟这个症状没有关系。所以假如说这个打喷嚏流鼻涕要超过7到10天，通常你就可以不考虑感冒了。 嗯， 你要考虑是不是过敏。 好， 通过时间，这是一个方法。假如说你等不及的话，那么提前也可以有通过一些方法判断。比如说感冒它往往合并嗓子疼啊，关节痛，发烧，啊，过敏鼻炎是没有的，啊，比如说你还是不确定，可以到医院来看一下。那么作为一个专业的耳鼻喉医生，是比较容易鉴别出来，通过检查。 好，我们来请刘大夫帮我们鉴别一下这位听众啊，他这个情况是属于什么情况？他说每天早晨啊，我起床开窗户，我一开窗户，爱人就打喷嚏、流鼻涕，说是怎么回事？说有的时候呢，开冰箱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就是遇冷是吗？基本上是，这个问题非常好，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种鼻炎啊，叫做血管运动型鼻炎，也叫非变异性鼻炎，就是它的发生的症状跟过敏鼻炎几乎都是一样的，都是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而且它也会超过持续很长时间，但是它的启动的因素不一样，啊，它的。启动因素跟过敏鼻炎不一样在哪儿了？过敏鼻炎是过敏源，刚才讲了。那么而这种血管运动性鼻炎，它的启动因素是一种物理因素，比如说遇冷，啊，遇辣，遇某种味道，啊，甚至有的人一抬头，太阳晒到鼻子也会出现这种症状。啊，它是一种物理因素，它并不是某一些过敏源导致的，但是它在后期的发生的机制，这个在这个细胞学，在这个。这种炎症的反应其实是很非常非常相似的，但是它的启动不一样。像您刚才说的这位朋友，我觉得他可能是一开窗嘛，一开冰箱，可能是一种冷，这种冷的刺激，啊，可能是这种。当然，这个要确定的话，还是需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来确定啊。 好，他说年轻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好像上了点年纪之后才出现的，这跟年纪有关系吗？ 这个跟年纪有关系，又没有关系。它的本质不是年纪，而是人在不同的状态，他的体质会发生一定的改变。 嗯， 啊，你不是像小的时候的你跟现在你，严格的说不是一个人的， 是 对吗？ 对， 其他的体质也在变化啊。我们见到最多的是什么呢？比如女性在生孩子之前有过敏鼻炎，哎，生完孩子之后就减轻了。当然还有很多啊，或者是更多的是生孩子之前没有过敏鼻炎，生孩子之后有了，所以因为女性在怀孕期间她的内分泌啊整个变化是很大的，所以对她的这个整体的免疫系统是有一些影响的。 啊， 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位朋友，我分析也是这个原因，年龄不是本质，而是她的机体的免疫系统可能发生了一些改变。 所以说这个瞧病这事儿真的是一特复杂的事儿啊， 没错， 有的时候跟我们这个体质有关。比如说我最近休息的好，吃的好，很健康，那我就不容易得感冒。那可能这段休息的不太好，经常熬夜，哎，稍微人家一打喷嚏，你这就感冒了。 没错，没错，是这样子。 好吧，刘大夫这鼻子也囔囔的哈，您属于哪种啊？ 我这最近可能有点忙。 好吧，我们来看下面听众提出的问题啊，这位听众说，我这个鼻子呀总是塞。然后呢，滴那个滴鼻镜，总是滴，那个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危害呢？ 我建议这个朋友不要再滴了，因为这个滴鼻镜的危害已经在20年前就已经很明确了。 20年前， 对 啊，那您这个 我上班的时候，大概我大概工作20年了。 那这位听众的这个知识更新有点慢了哈，有点落后了啊。 对，因为他滴时间长了以后，因为咱们的这个可以多讲点哈，可以多讲点。就是在咱们的鼻腔黏膜叫做纤毛柱状上皮，甲附层纤毛柱状，它这个细胞是有一些纤毛的，就是有些毛，一个细胞大概有250到300个纤毛，它平时是摆动的，那这个纤毛它有一个清洁的作用，就是把这些异物啊、炎性的东西给清理走，通过它的往一个方向的运动啊，那么这个滴鼻镜的话，它这个对这个纤毛的损伤时间长了，点了时间长了之后，它是不可逆的。啊，一般来，有是有这种研究的，在 科学家曾经过研究，就是说在滴这种类似滴鼻镜的东西滴一周以上的话，纤毛就会脱落。 嗯 啊，滴两周以上的话，那么这个纤毛就会不可逆的损失，就是它再也长不上来了。 所以您这个赶紧停， 啊、对， 赶紧叫 停。时长之后会有鼻子干啊，甚至还会鼻子更加堵的情况。 那现在 不要用了、嗯。 那现在我们这种鼻子干干的情况挺常见的，包括这个气候干燥的时候啊。 嗯嗯、 那我们这个东西不能用了，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缓解的方式吗？ 首先还是要看一下，要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啊，根据他的情况来确定，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哈， 嗯、 就是鼻冲洗， 鼻冲洗、 啊、对鼻冲洗，就是可以用一些现在市面上很多啊有这种鼻冲洗的东西，比最多的就是海盐水啊，可以用这种鼻冲洗来，改善鼻腔干燥啊，甚至有些部分也能缓解鼻塞的一些症状， 嗯， 啊，这也是比较安全的。 好，说到这个冲洗鼻子呀，就是除了您刚才说的这种有工具啊，有工具可以协助我们冲洗鼻子的这种、仪器之外，现在还有很多人呢，他会选择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叫漱鼻，就跟漱口似的，尤其是这个雾霾天儿、 嗯、 啊，就觉得好像外面脏脏的，我这鼻腔里也不干净，那我干脆弄点水、 嗯、 把它吸到鼻腔里、 嗯， 这个方法科学吗？ 这个方法没问题，但是一些细节还是要注意。 有效吗？ 看你用的是什么， 嗯， 也看你用的是什么洗，啊，用什么洗。假如说你用普通的东西洗的话，它仅仅起到一个物理的作用，啊，仅仅可能把一些灰尘啊或者一些病原微生物啊给洗掉了，仅仅是这个。假如浓度不太对的话，可能还对鼻腔会造成一些损伤， 哦、 所以它的浓度。第一点啊，就是它的浓度很重要。 嗯，您的这个所谓普通的是不是指的就是清水啊？ 对，清水是不能常洗的，因为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咱们的血液和组织液是有一定浓度的，是0.9%啊，0.9%是生理浓度。假如你低于这个浓度的话，你用清水啊，那么就会造成怎么样？造成细胞的水肿。长期洗的话就很简单，你泡脚的时候，泡时间长了是不是脚皮会肿啊？ 是， 对，就是这个道理， 就发了是吧？ 对，就发了，没错，哦、这个词儿用得好。 那盐水呢？ 盐水的话，所以要看它浓度。那你要是腌东西的时候，它不是就抽抽了吗？对吧？ 所以 就是要 配比很重要。 哎，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 配比很重要。那么配比，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生理盐水是没有问题的，0.9%啊，生理盐水没有问题的。另外呢，稍微高一点，现在这方面研究也很多。啊，稍微高一点，一般2%-3%是比较理想的浓度，稍微高一点啊，就是高一点。它的话有研究是，就是这个浓度的话会加快刚才说的纤毛，加快纤毛的运动，也就是加快增强鼻腔的自我清洁的能力啊。另外呢，可以消肿，就刚才说的轻度的让它抽一点。对吧、 嗯、 就是这鼻黏膜可以消肿，对、 嗯、 同时又不改变鼻腔的功能，甚至还有好处啊，但是不能过头，到了4.5%以上，那就是副作用了 啊， 就会让纤毛静止，甚至对鼻黏膜造成损伤，所以这个浓度是比较重要的，这是第一点。除了浓度之外呢，它的 pH 值也很重要， pH 值啊，酸碱度嘛，啊，酸碱度的话，现在认为是保持中性，或者是稍微偏碱一点会比较好， 嗯， 啊，会比较好，啊，还有呢，就是方法，那么方法要得当，因为在我们冲鼻子，鼻子是有两侧是有鼻窦的，而且在鼻子后面是有一个跟耳朵相通的一个管，叫咽鼓管的。假如特别是孩子要冲洗不当的话，会造成，中耳炎。啊，会引起这些问题， 它都是通着的、啊。 对，所以保险的话，还是请专业人士指导一下比较好、啊。 嗯，就如果您想做这方面的这种家里面的清洗的话，那么首选是这个专业的洗鼻器、冲鼻器，是吧？当然，前提是大夫得给您指导，您得会使才行。 对对 对, 对。 啊，如果说自个儿想那么冲洗的话，那么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不是说随便我们拿清水吸溜吸溜就完了，没有这么简单啊。 对，不是这么简单。 嗯，吸坏了还出其他的问题呢。 对，没错。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小朋友啊，我们这时段的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替小朋友问个问题啊。 嗯。 这个季节天气比较干燥， 小朋友的鼻子也总是痒痒的，总是爱抠，一抠就流血。有一种流鼻血叫上火，有一种流鼻血是被我们抠破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首先上火吧，它是个中医的概念。 是 啊，西医可能这个上火可能就指着某种炎症啊，可能是某种炎症。小孩子在这个季节鼻子出血的是真的挺多的，是常见的。主要的原因还是真的是黏膜干燥啊，黏膜干燥，黏膜一干燥的话，它局部营养就会很差。啊，那么血管的这个弹性就减低，脆性增加，那么就很容易出血啊。这种情况的话，在西医来讲，其实也就是主要就是保湿，就这几个方面吧，就是保湿。保湿的话，第一就刚才说了鼻冲洗，对吧？这个鼻冲洗就本身有湿润的作用啊。另外可以把一些有害的一些物质冲洗掉，包括一些炎性因子啊。第二呢，就是保湿的话，可以把家里的环境的湿度提高。比如多用一些加湿器啊，可以买个湿度计，一般来讲控制在40%-50%是比较理想的，因为湿度太高也不好，容易滋生真菌啊。饮食假如这阵子孩子这个出血非常频繁，那么饮食要适当的调整一下，比如说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啊，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东西，肉食适当减一点，特别是一些红肉这些东西适当减一点。这个就是要注意这些。 好，那么当孩子出现流鼻血的状况的时候，紧急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仰头还是低头啊？ 仰着头肯定是不对的，低着头是基本正确的。首先一点，是指的孩子对吧？包括大人也一样，就是首先要镇静，大人要镇静，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因为孩子的主心骨是谁？是大人，是你们父母，对吗？大人一慌，孩子更慌。慌了以后会有什么情况？他血压会往上升，血压一升，这样他对血管壁的压力就更大，啊，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对吧？啊，那么这个首先要镇静啊，即使你心里很慌，在孩子面前尽量不要表现出来。 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镇定啊，要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 那么第二点要低头，不要后仰，也不要躺下。为什么？因为这个鼻子嘛，它有一个前鼻孔，还有一个后鼻孔，它就流到嗓子里去了。 好，我们先打断一下刘大夫，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说怎么处理这个流鼻血的问题啊。 OK， 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北京好像恋人，在这儿你没觉得不同，但若离开就会忍不住的想念。 最美的城应该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北平之秋是我此生难忘的美景。 北京不仅是一座城，更有一份刻骨铭心的情。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用声音绽放你心中的北京。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 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皇城根下，大街小巷，车来车往，匆匆忙忙。抬头望望，回头瞧瞧，对生活喊声暂停，发现片刻的美好。主动让座的红领巾，无私奉献的活雷锋，你可曾接受过他们的帮助，感受幸福？你是否也渴望助人为乐，变得阳光？让帮助传递 FM 幺零七点三，京城帮帮团，帮帮帮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美中宜和综合门诊部耳鼻喉科的特聘专家刘永刚刘大夫。刘大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继续上半时段的问题啊，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小朋友在家里面出现了流鼻血，该怎么处理啊？不能低头啊、不能抬头啊。 不能抬头，对。不能抬头，为什么不能抬头？不能抬，就是因为，它会流到嗓子里去，流到嗓子里造成两个危害，一个就是它不舒服啊，它血咽到肚子里会影响孩子的食欲啊，不舒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还有一个危害是什么？就是它不好判断出血的量。真要止不住了，到了医院，你要说出了多少，医生好判断，根据它的量来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处置啊，或者一些保障。那么你都咽下去了，你不知道它到底出了多少 啊。 所以这个仰头跟躺下是不可取的啊。那么怎么办呢？正确的方法是让孩子坐，身体前倾，头也前倾，然后呢捏住孩子的鼻翼啊，捏住孩子的鼻翼，尽量靠近面部，紧紧的捏个5到10分钟啊。当然也可以塞进去一些脱脂棉，但是不要太深，别变成异物，你们取不出来也麻烦啊，一定就是自己能够取出来的这个深度啊，捏5到10分钟，绝大部分的孩子都能止住。这个都可以。假如说要还止不住怎么办？ 上医院。 对，没错，就只能到医院来。 基本上一些问题不大的，在家里面过一会儿都可以止住。 没错，绝大部分都是可以的啊。 好，那么说过了耳朵啊，现在我们转战其他的战场啊，说说耳朵吧。关于耳朵的问题也挺多的啊。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听众提出的大部分的问题，基本上呢耳鸣的比较多，还有就是关于耳石症的，还有就是关于怎么清理耳道的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耳鸣吧。 耳鸣它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且它不是很明确，它的这个原因不太容易搞得特别清楚。我简单的说一下听力的这个整个的听力形成的这个途径啊，这个跟耳鸣是有密切关系的。大家之所以能听到声音，是声音从耳道传进去，然后经过鼓膜，经过中耳。中耳的话有3个小骨头连在一块儿，它是人体最小的3根骨头。通过骨头声音一传进去之后，再传给耳蜗这么一个器官。那么耳蜗它有个什么作用？它就是把声音这个声能通过细胞，通过中间一个细胞叫毛细胞，把它转化成电信号，转化成电信号之后传给听神经，听神经再传给大脑，一级一级从脑干一直到中脑到大脑，最后你才感受到声音。咱们前一阵儿这最近那个人工耳蜗，就是所谓的人工耳蜗，就是把声音把这个机械信号声能转化成电信号这么一个装置。那么大家想，这么漫长的一个通道，任何一个位置出现异常，一点点异常， 就会出现耳鸣。所以找到真正的找到它的原因真的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也会去找一下，找一下什么呢？找一下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而且对人造成非常大的危害的一些疾病。那么它是以耳鸣为首发征象的， 比如说， 脑子长瘤子了， 哦， 在这个内听道附近啊，或者在听神经附近长了肿瘤了，那么它往往也是以耳鸣。当然，大家不用紧张，这部分是非常少的，大部分人是没有事情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忽略掉。啊，包括有一些搏动性的耳鸣是因为血管因素，也是颅内的血管或者颈部的血管造成的啊。那么我们要把这些比较明确的而且对人造成比较大的危害的这些疾病要筛出来啊。筛出来之后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法啊，包括药物的方法，包括声音的方法啊，包括一些心理的辅导的方法啊，来进行治疗啊。治疗的目的也是让他不干扰你的生活，让他不困扰你，并不是说把耳鸣消除掉，这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目的。 就是当你改变不了的时候，你就接受它，并且和它和平相处。 说的非常 习惯了，是吧？ 非常对，对，不要让它困扰你。 对，虽然刚才您说到了，就是有些耳鸣的问题呢，它并不是说耳朵本身的问题，但是一旦您出现了类似于耳鸣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率先要去看的科室应该首选是 耳鼻喉科，没有问题。对， 都是这样的哈。然后由 做判断， 专家经过判断之后再看您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没错。 这是耳鸣的问题啊。这位听众的问题我不知道属不属于耳鸣啊，他说耳朵里面最近老出现那种回音。 出现回音， 它所谓的回音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耳鸣呢？ 它不是，它属于叫做自鸣音增强。 哦， 这个有可能是耳朵里的一些听觉的一些细胞的异常。这个呢听起来很简单，但是需要做一个非常专业的检查，需要到医院去做检查。做个耳声发射呀，或者做其他的听力一些检查，要查一下。建议您查一下，因为听力的问题吧，越早干预治疗效果越好。 虽然我们不是很专业啊，但是我们节目当中啊，就是隔三差五的就会听众问到关于耳鸣的问题。有些呢可能是那种一过性的，比如像我们偶尔也会耳鸣，比如睡得有点晚了或者不舒服了啊，但是它很快就过去了。但有些可能会经常出现，那么到什么样的程度就要赶紧去医院诊治进行干预了呢？ 时间比较长的。 多长算长？ 一般一个月吧，一个月左右。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短也要去，就是有没有其他伴随症状？比如有没有听力下降，那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要去。有没有听力下降，自己觉得听声音下降了，那一定越早治疗效果越好。然后伴不伴有眩晕，啊，伴不伴有就是看东西转了、啊，眩晕就是看东西转，啊，伴不伴有就是这种头昏，啊，伴不伴有头疼。就是这种伴随症状有没有明显，要有这些明显的伴随症状，那就第一时间去看。 就是即便是很短暂的过了一会儿就消失的这种也要加强警惕，是吧？ 这个要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的话应该问题不是太大，但是当然了，这个 不好说哈。 对， 不 好说 啊，就当我们自己搞不定说不清楚的时候， 因为人太复杂了， 对，还是提前去看一下，没事最好。有事咱们越提前干预越容易把它消灭掉。 对，是这样。 那行吧，那一会儿下节目您就带我走吧。 好说。 好，这是耳鸣的问题啊。还有一问听众呢问到了耳石症的问题。耳石症的很多感觉好像跟那个耳鸣有类似的地方吧，头晕啊什么之类的。什么叫耳石症啊？ 说起耳石症我就要说一下这个人的这个平衡功能啊，简单提一下。因为人的平衡功能是三个系统来维持的。一个呢就是视觉。大家应该有感觉，就睁开眼睛会比较稳当啊。还有一个叫本体感觉，是这个在脑部啊。另外呢，就是在耳朵，耳朵除了管听力的这个功能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平衡的功能，就跟这个耳蜗刚才说的耳蜗在一起，它叫做前庭。这个功能它是这个维持人体平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器官啊。这个耳石症就是这个耳朵里的这个平衡器出问题了。就是它出问题了。 有的时候人晕车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呢？ 对，跟这个有关系，跟这个前庭有关系。 有，那您还是得带我走。 平衡器有关系。对，跟它是有关系的。那么耳石症是具体来讲呢，它实际上是就是 怎么说，这个前庭呢，这个部分呢，它有点像一个像个茶壶，像个有茶壶肚子，有茶壶嘴儿啊。那么你想象它的嘴儿呢就比较复杂，它是三个半规管，三个管儿，啊，这个就像有三个茶嘴儿吧，三个茶嘴儿，而且三个茶嘴相互沟通。那么在这个茶壶这个肚子在前庭里面呢，它是有在它的内壁是有一些钙质结晶的，就是一些钙，就是那个有些含钙的一些东西，像小石头一样的东西啊，结晶，它平时是附着在这个茶壶肚子里面的。那么在有些情况下，包括代谢紊乱呀，包括这个有一些钙质的一些不平衡啊，那么它就会脱落掉了，它呢不是说老老实实在这个肚子里待着，而是跑到茶壶嘴里去了，跑到这个半规管里面去了，而就会刺激茶壶嘴里面的这些感受器官，那么你就会产生一种未知的错觉，就会造成眩晕。 哦，你看我们、这个、你看我们这位听众啊，他就说我两年之内已经有两次犯头晕的毛病，只是右侧侧躺才可以，然后就晕，说连房子都转，但是过两三天就好了。 对，这是很像耳石症。那么所以这种治疗怎么办呢？我们一般确定以后可以做耳石复位，就是通过一定的体位，我把这个石头不是在这个半规管里面吗？在这个茶壶的嘴里面，我想办法给它倒到，通过体位改变，给它倒回这个茶壶的这个壶里面， 归回原处。 哎，归回原处，没错，这样的话它就没有症状了。这个基本的原理就是这样。 还是有办法的，是吧？ 对，当然是有办法的。 那是特别严重那种，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吗？ 可以啊，都是可以的。对，都是可以的。 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跟我们这个前庭的一个平衡有关系哈。那很多人晕车，天生就晕车，这个是天生就长得不好吗？ 他不是，他是对天生可能有跟天生是有一点关系。有点关系。这个晕车，它主要是它的前庭功能可能不是太完善。晕车的原因一般是这个前庭，因为这个都是在运动当中嘛，运动当中的话，那么人体在不断的协调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往往是前庭的感受跟视觉的感觉要达成一个 一致， 达成一致，那么在这两个不协调的时候，那么就会产生晕车。 就会产生， 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坐车的时候看远处会好一些，或者你闭上眼睛，或者你看远处，这样的话容易，你越看近的地方就越容易晕车，就是这个道理。招呢就是晕车就反复做反复做，它就会 刺激它， 这是一种训练，对，它是一种训练，慢慢的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对，就是反反复复的去训，就是去再坐坐车，再去吐了以后再坐，可能会好一些。 包括晕船啊、晕飞机什么的，都是有相似的地方哈。 没错。 那么说到这个飞机啊，也有听众问到了，就是经常坐飞机对于耳膜有没有损伤？还有就是小朋友坐飞机需要把耳朵堵起来吗？ 不需要堵起来。他是这样，他平时正常的人没有什么损伤，但是在有一种情况下，在有中耳炎的情况下，或者有很严重的鼻炎的情况下，那坐飞机的时候是容易造成损伤，容易引起中耳炎。这个道理呢是什么呢？是因为鼻子的后面和耳的中耳腔这个小房间之间，它有一个通道叫做咽鼓管啊。这个当这个通道不通畅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中耳腔跟外界的压力差啊，就会造成压力差，那么外面压力大里面压力小的话，就造成鼓膜塌陷啊，甚至造成中耳炎啊，会造成这个问题。所以它会引起中耳炎加重。 那如果已经有了中耳炎，那我又不能不坐飞机，那有什么缓解的方式措施吗？ 那就你在飞机下降的时候可以滴一些药。鼻腔可以滴一些药，然后滴一些让黏膜血管收缩的一些药，我们叫减充血剂，就是刚才建议那个朋友不滴的那种药。但他滴个一周以内五六天没什么问题，不能长时间滴， 其实临时缓解一下。 然后在飞机下降的时候呢，做一做捏鼻鼓气的动作，但是前提是鼻腔不能有分泌物，因为一有分泌物就可以有可能把这分泌物吹到中耳腔里去。然后可以嚼些口香糖啊，跟人说说话呀，在你这个做说话的时候，在做咀嚼运动的时候，那么这个管，刚才说的那管有可能会打开，这样的话它会让这个内外压力平衡。 包括我们正常的就健康人，在我们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耳朵有点疼，或者有那种压力的产生，那个时候也是像您说的，比如说咽咽口水， 对， 叫说说话， 对，说说话， 口香糖 打个哈欠 缓解哈， 打个哈欠，吃口香糖，对，就这个原因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原因， 那小朋友 就是因为咽管没有开放，小朋友 小宝宝， 小朋友也是一个道理，他要是正常状况下没什么问题，但是最近，比如说有中耳炎，那最好还是不要做，建议不要做。 尽量注意一下哈，能避免就避免一下啊。 对，没错。 好，还有听众呢问到了助听器的问题啊，就是想了解一下到什么程度下，老人就需要佩戴助听器了。而且还有人问说，这个助听器是不是长时间佩戴就会越戴越耳朵听不见了呢？ 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啊，是不太对的。助听器的话，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放大器，就是听不到的话，把声音放大，然后。再让你重新听到外面的声音，啊，什么时候戴呢？这个，我们的医生来讲，就是建议是越早戴越好，越早戴越好啊，不要最后等到什么都听不见了再去戴，那样效果并不好，一般来讲就是还是取决于患者吧，患者的主观意愿。当你影响了日常交流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去佩戴助听器，因为道理是什么呢？为什么说越早配越好呢？因为刚才我简单讲了一下听力的这种生理啊，当声音传到大脑的时候，你听到的仅仅是声音，并不是语言，它要把这个语言这些声音呢传到一个语言识别中枢去，啊，识别中枢，它识别之后，你才能理解这个内容。那么这个语言大脑的这个语言识别中枢，它也跟所有的这个机器也好，人也好，都一样，它是用进废退的。当它接受的信号越多，那么它就越敏锐，它的功能越好。当你很长时间不接受这个语言信号，或者语言信号接受的少，它就会退化。 所以 你配晚了以后，我们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它拖到最后才配，它听得见，它听不懂。它还要需要一个康复过程， 而且这个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一定的生活质量。 对 啊，有问题了就赶紧去，该配就配啊。 没错。 那么说到配这个助听器啊，是这样的，就是科学的讲，应该就是因人而异，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专门的去给自己私人定制一个。但是我们这里呢，有听众呢，他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家老人有一助听器，他不用了，或者他用不上，闲置了，他想转让给别人。那刚好呢，您家老人需要，他就把他这个拿走了。这样。是不是中间会有一些什么误差呀？ 它必须重新调。首先，它是两种，要是耳道式的，是不好转让的，因为它是根据患者的耳膜的情况定制的。要是说耳背式的也可以，但是必须重新调，因为每个人听力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的这个助听器都是电子的，都是这个数码的。那个它都是编程的，就是都是根据你的听力，根据每个人个体化的听力进行调试出来的。所以要重新。要换了人了，那他是按照原来的那个人的是调试出来，所以要按新的这个人的重新要调试，要调配才可以。 明白了，就是你的我可以用，但是要重新调试。但是你的那个如果不是这种能调试的，那我就不能用了。 对，是的。 好，说到耳朵的问题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清理耳道的问题。有听众就说，为什么我这个耳屎每次堵满了之后清理掉，很快又长出来了呢？ 是这样，这个耳屎啊，咱们这个学称叫叮咛，啊，叫叮咛，它是在我们的外耳道的外部啊，外部分泌的，这有叮咛腺，它是正常分泌的，谁都分泌啊，大家都在分泌。那么这个叮咛腺分泌的叮咛，事实上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啊，而且它还有一点抗菌的作用啊。所谓耳屎，就是这个叮咛混合了。一些比如说一些外部的一些异物，包括混合了一些坏死的上皮形成的啊，那么这个是谁都有，而且它是有一定的功能的，所以有一定的耳屎没什么坏处，不一定非得弄得那么干净，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很快觉得很快啊，并不是它生成的快，而是它排不出来啊。大部分的人咱们的这个叮咛是不需要掏的，它自己就掉出来了。是根据是什么怎为什么会掉了？是因为你看在耳朵前面有个关节叫颞颌关节，在你说话吃饭的时候，这个是有一个协调作用啊，这个关节会带动外耳道的一个活动啊，就是人体是很精妙的啊，它就自动的就排出来了 啊。那么有一些人，少部分的一些人，特别是孩子跟老人啊，孩子是因为功能不完善，老人是功能退化了，那么会有一些情况，他这个协调功能不好， 就堵在那儿了， 所以他排不出来。 嗯 啊，那么这些朋友呢，就需要定期的到医院来清理。啊，但这是从整个人群来讲是少部分人，但他们需要一般隔两三个月来讲要清理一下，不清理的话会堵死，我们叫做钉钉栓塞，就像一个栓子一样把外耳道栓住了，这样的话会引起听力的有一些下降，啊，一般当然不会完全听不见了，就像塞一个棉花的那种感觉，会下降20分贝左右，啊，会影响听力，像这种情况就需要再清理一下。 就是尽量的别自己瞎掏， 对，自己掏，对，因为自己掏容易造成损伤，因为损伤啊，因为一般人不知道这个外耳道的一些结构，比如太深了或者力度不合适，容易造成损伤。 嗯，好，这是耳朵的问题啊，虽然问题还挺多，但是我们还是得留一点时间给喉， 好， 因为刘大夫是耳鼻喉方面的，就是三方面的专家啊。这个季节啊，问咽炎的比较多。 嗯， 这个咽炎不是病，但是挺它有了之后还是挺麻烦的。怎么处理呢？ 咽炎首先要看看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个咽喉嘛，可以说四通八达。往上的通鼻子啊，往下通食道，通胃啊，往两侧呢又通耳朵啊，它是一个这个很多器官交汇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容易引起一些不适。 嗯 啊，所以首先要找它的原因，咽炎到底什么原因？因为有些人，有些朋友他是因为鼻子的原因，鼻子的原因，比如说有些鼻窦炎的，他流鼻涕，鼻涕前阻鼻窦，它是从前面鼻孔流出来的。那么还有一些鼻涕是从后面就流到嗓子里去了，就倒抽。 不是都是嗓子的问题哈？ 对，是嗓子问题，但是它还有它源头的问题，我们要找到源头问题才好解决它的问题。嗯，源头问题不解决，它还是好不了啊。那么这个是一种情况啊，这个造成那个浓鼻涕直接刺激啊，直接刺激嗓子。另外还有就是像鼻子不通气啊，鼻子不通气也会造成咽炎，鼻炎也会造成咽炎。鼻子不通气的话，它就会什么呀？就会张口呼吸，对吧？那么正常的气流是通过鼻腔到咽腔啊，也就是到嗓子、到喉、到气管啊。那么经过鼻腔的时候呢，空气有一个被加湿加温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到这个嗓子，它是很舒适的。当鼻腔不通畅的。